风儿吹走你的影踪，曾经的爱已经远去，人在梦里，月在水中，琴声里有谁能懂，流星带走我的情衷，初恋的人，